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为了吸引产业发展急需的投资和创新创业的人才，北京将为外籍人才办理最高期限为5年的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并研究设立外国人才的北京工作居住证。方案从投资环境、贸易环境、生产经营环境、人才环境和法治环境5个方面提出优化营商环境的任务。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北京市交通委的预测，在假期临近的时候，北京大型的商圈、批发市场的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将会有所增加。同时，在9月27号、28号、29号和30号将会出现严重拥堵的状况。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东部、西部、北部城区的主干道交通压力最为明显。北京交通委表示，将会适时启动社会面高等级的疏导方案。根据食药监总局网站的消息，最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专项抽检了月饼达到375批次的样品，抽样检查项目合格的样品达到372批次，不合格的样品达到3批次。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系列赛之一的 ITF 国际网球青少年巡回赛在近日呢率先打响了，也正式拉开了2017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序幕。那作为国内交通最便利的赛事之一，中国网球公开赛的举办地国家网球中心有多条的公交和地铁线路可以直达。乘坐地铁8号线，在林翠桥站的 C 口出站，步行3分钟即可以到达国家网球中心的西门。那除了地铁之外，还有多条的公交线路，比如说可以乘坐81路、专44路、510路和379路，在近视园的北门站下车，步行5分钟即可以到达国家网球中心的西门。

像水晶，没有负担你，干净又透明。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独特光芒交汇 你我眼底。 经典九六九，聚焦中网。 今天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本期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相关报道。2017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会在9月24号到10月8号在国家网球中心打响。七位男女单打世界第一，十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包括纳达尔、兹维列夫、迪米特洛夫、沙拉波娃、穆古拉扎、卡普利斯科娃、大威在内的数十位世界单打好手，一同邀您在家门口欣赏世界顶级的网球盛宴，豪华的阵容不言而喻。男单资格赛阵容由俄罗斯新星卢布列夫领衔，这位年仅19岁的97后小将，刚刚在美网当中打进了8强，取得了生涯的大满贯最佳战绩，也成为了2001年罗迪克之后打进美网男单8强最年轻的球员。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来到了第37位，创造了生涯的新高。而首次踏上来金之路的他，或许也将在这里留下自己的荣耀与故事。除此之外，克罗地亚新星丘里奇、乌克兰好手多尔戈波洛夫、连胜侠蒂普萨洛维奇，这些被中国球迷们所熟知的名字也都会出现在资格赛的签表当中。16位球员将会一起角逐4个男单的正赛名额，而最终的结果如何，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票价一向亲民的中网今年将会继续推出多种的优惠购票政策。目前全品票除了钻石球场的决赛场次之外，可享9折的优惠。在中国官网3w.chinaopen.com 购票，还可以得到中网钻石赞助商中信银行和白金赞助商中国银联提供的支付补贴。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赛事票务的代理、体育之窗、大麦网、华娱票务、永乐票务等官方的渠道抢购赛事门票。另外，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参加9六九14点钟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赢得中网的门票。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参与我们的互动即可获得门票哦。同时呢，969也将会继续为中网做持续的报道。 天空星星都亮了，

五年可以组建一个家庭， 五年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I love you。 五年，我们相信、相依、相赖、信赖、感恩和答谢。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 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没怕狂风吹雨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全国跨省异地就业结算系统已经全面连通了所有的统筹地区，全国88%的三级定点医院已经连接入网，全国跨省异地就业结算系统每日直接结算的资金呢也超过了2000多万元。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天安门广场2017年的花卉布置创下了历史上最短时间搭建中心花坛的记录，而在这背后凝聚了数百位园林工人付出的辛苦，连续8天夜以继日的不懈奋战，那国庆花坛呢也终于是以最美的姿势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而且所有的花卉都已经实现自主培育。人社部、财政部共同印发了关于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适当的上调失业保险金的标准，逐步将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的90%。从9月20号开始，全新的国家网球中心现场票房对外售票正式启动了。那前往国家网球中心现场购票的球迷们，不仅可以第一时间直接拿到实体的票品，还可以提前的去熟悉赛场的环境，为11国庆黄金周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观赛做好充分的准备。网球呢，一直都是有着时尚、阳光和高雅的标签，和低碳绿色出行的理念非常的贴合。随着低碳绿色出行的理念深入人心，相信也会有更多的球迷在今年选择乘坐便捷、快速以及安全的公共交通前来赛场。在这里，九六九也要建议大家，由于11的车流量较大，选择绿色出行无疑是非常好的方式。 个永远收不到的月光， 无可抱救，有些声音永远听不到，都会有精彩，但是真的将它都掩盖在人海。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爱上你，偶尔晴时多云，偶尔有阵雨。我的下巴微微扬起，不让泪滴主演我的微电影。你是微醺的相机，你是微妙的夏季，你是未完待续当局者的你。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谁能忍心不认命。你的嘴角微微扬起，你用微笑剪接我的泪点，难免还想你，偶尔晴时多云，偶尔有阵雨。我的下巴微微扬起，不让泪滴主演我的泪电影。你是微醺的相机，你是微妙的夏季，你是未完待续当局者的谜。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情歌天后梁静茹《偶阵雨》。说到情歌，不得不说到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男歌手了，他就是陶喆。陶喆所有的歌曲传唱度都非常高，而且都很爱情。在他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域的特质，比如说台北男人的温柔，上海男人的细腻，美国男人的洒脱，而且他是唱作俱佳。他的歌对于很多80后来说，几乎是一部情歌版的那些年。而他早期的曲目，后来的每一首都成为了经典歌曲。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继续来听到陶喆《普通朋友》。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

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